做人嘅嘢係要咁㗎，即係曹仁超話齋，要順勢而行啊嘛，大佬。 波真係好快， 嗯啊，即係我睇慢鏡頭，哇，個波都好似唔係慢鏡頭咁樣，即係快到癲啊！真係，真係唔好意思。 其實 因為佢嗰個師出倒掛助攻喎， 佢唔係拍 Q 嘅咩？ 我有睇，有睇。 唔係拍 Q， 係倒掛助攻， 即係啲重播好似佢係 掛助攻， 佢咁樣掛落去之後。 跳俾你估到嘅就咪 rap 先啦，我系师兄 hop 波桑嘅师兄。 2012年我哋创立咗一个文字嘅平台曼联新闻，2013年我哋更加增设一个声音嘅平台，逢星期日 David FGCY 为你分析一周嘅曼联，自认系曼联球迷嘅你，记住听我哋节目啦。好，翻到嚟第二节嘅曼联新闻，啱啱唔记得交代，唔记得交代 CY 去咗边 ，CY 就继续为佢嘅大学而战啦。咁啊，所以继续缺席今集嘅新闻啦。OK， 咁啊，翻到嚟就重点解读啦，呢一场欧冠八强啦。咁啊，第二回合1-3败走慕尼黑。OK， 咁啊，其实成场波睇落咧就唔失望，真系唔失望啊！对于我自己嚟讲，系收获咗自己。咁就其实只可以怪嘅就係话怪啲球员松懈啦，即係其实足球就係一秒钟嘅松懈可能就已经一个错啦已经。咁啊我就其实睇晒成场波就六样嘢啦，睇到出嚟啦 ,ok。咁 FG 有冇嘢想讲先？ 呢场波即係其实我想讲下啲数据先嘅，就係讲下我哋条后防线，除咗迪基亚之外啦，嗰啲迪基亚就唔计嘅呢项数据就。佢哋嘅數據空中爭奪即係嗰個成功率呢真係好差下。最高都係宗師同艾夫啦，佢哋兩個都係得 50% 嘅成功率啫。而中間有兩個維迪加士摩寧成功率幾多呢，就係得 33% 嘅，作為一對中堅其實都。 一對仲要一對高嘅中堅囉，一對以高空優勢著稱嘅中堅囉，係要 狂放 要 狂。恐 係。 几恐怖下嘅，得 33%， 同埋睇翻成队波啊，都冇乜人可以去到有超过50%嘅成功率嘅，都系最高嗰个系卡瑞卡同香川咯。不过你要知道呢两个球员都好少顶波下，睇下正前锋。即係正前鋒嗰兩個，即係韋碧卡都計落去啦，都係得個 57% 同埋 20% 嘅啫。即係你可想而知，曼聯係喺呢場波最重要就係喺高空波方面攞到優勢去而要擊敗拜仁嘅。但反而呢樣最好嘅嘢咧，佢係做咗最差。可能呢個或者又係算。开关键喺度啦，文素基自我球又系嘅，就系我唔知佢哋系咪心红得滞啦，入完一球之后，后防线嗰度就冇人 mark 文素基自嘅，任由阿文素基自轻松批一批咁就收死咗迪基亚啦。同上年斯诺我球都有少少似，有啲啲似咯，唔可以话全部似，都有点系。 咁啊，我啊睇到六样嘢啦，不过啱啱 FG 讲嘅都系重点其中之一嚟嘅。咁其实首先啦，睇个比分嚟睇啦，咁啊2-4系输咗俾拜仁慕尼黑啦，即系其实几高兴啊，自己睇到呢个比分，唔系话，即系其实可能已经个心态贴咗落嚟啦，即系其实原本以为曼联会两回合计10-0、11-0咁样俾人炒嘅 ，OK。咁其实睇到2-4呢个总比分，其实一个几人性化嘅比分咧。咁大家要再谂深一层啦，即系毕竟我哋而家联赛我哋排第7 ，OK。人哋系一个德甲同欧冠嘅双料卫冕冠军，兼且今年3月已经系提早攞咗德甲冠军嘅 ，OK。咁但系好奇怪嘅就系话我。即系我感觉到咧，即系我睇完呢两场波之后，我哋系错失咗一啲好好嘅机会咯。OK， 咁所以一个把握机会都系我哋呢两场波一个几失败嘅一个败笔之一啦。OK， 第二样嘢艾夫啦，呢个其实真系一个几矛盾嘅点啦。OK， 赛前我哋真系搵唔到任何一个理由系。拜艾夫拿上嚟嘅 ，OK， 咁直到下半场佢帮曼联先开纪录， 1-0领先，一个完全系即系有今生冇来世，又好似拉斐尔嗰啲咁嘅世界波。OK， 即系其实嗰一刻咧，我都唔相信自己对眼系望到入波，我直头系大叫，大家大到凌晨四点几，你喺间屋度大叫咧，系唔知会发生啲咩人命即系惨案咁样嘅。OK， 咁嗌完出嚟之后，其实个庆祝动作你都可以大概咁谂到啦。佢拎住曼联个会徽喺度锡啦，佢退。喂，对我哋呢班球迷作出一个敬意啦，佢做到咗啦。艾夫纳真系一个真正嘅曼联球员嚟噶，但系唔可以忽略几样嘢啦。即系毕竟佢入完波都好，防守方面佢真系一个缺陷嚟噶。OK， 呢曼拜仁嗰两个入波咧，佢一定要负责嘅。OK， 佢已经冇晒当年嗰啲速度同埋防守意识噶啦。虽然佢可以喺呢个进攻端度制造到威胁，但系防守嗰方面咧，佢真系唔可以令人放心啦。包括70秒后面嗰球入波啦，文迪苏基嗰球波啦，艾夫利的确要负上全责啦。OK， 呢个系一个几FG 你会 ，FG 你会唔会怪艾夫利咧呢场？ 呢场我都怪，即系拜仁第一个入球同第三个入球都好关佢事啦。即系第三个入球我讲啊，第三个入球先啦。第一球其实根本就唔使多讲嘅，顶唔到。第三球就係因為佢阿洛賓係佢係由右邊推入大位，佢都係追唔到洛賓嘅，即係完全係食塵嘅。但係你唔好忘記，洛賓都係30歲，佢有32啫，都32，都係爭兩年。我唔明點解速度會太大，好大分別。我見到係洛賓完全搞到艾夫蘭係食塵嗰只嘅，係完全。 所以其實即係你揾唔到一個理由係出艾夫蘭，真係揾唔到一個理由出艾夫。如果嗰晚嗰球1-0嗰球波佢冇射到入網嘅話，可能就啲球迷唔會好似而家我哋咁樣去為佢留翻一絲嘅情面㗎啦。可能艾夫蘭甚至乎連艾夫蘭啲咩太爺啊、太公啊、太馬啲冚唪唥都搬曬出嚟屌㗎啦。係啊，即係所以係一個嗰球入球叫做救咗佢一命咯。 同埋除咗艾夫莱之外，最需要谈嗰个咧系朗尼。朗尼其实 系啊，第三样第三个点就系讲朗尼啦。 嗱， 俾我讲埋先。艾夫呢个冚家铲根本呢场波都唔适合比赛，点你老母？如果你真系要俾佢踢嘅话，莫耶斯讲真，你俾佢踢60分钟以内就已经够啦。你叫佢踢足90分钟，你真系当佢系牛冚家铲。嗰两次机会嘥晒，嗰两球波根本冇可能射到咁捻样嘅。你真系揾我一个跛脚嘅落去射都唔会射到咁捻样。讲真嗰句 ，OK。佢健康嘅时候，面对呢啲机会，佢一定会射得入去 ，OK。第一个机会，个球波嚟到嘅时候，佢好犹豫啊，佢根本冇选择，佢根本冇选择到射门，佢亦都冇将个波传咗去俾嗰阵时香川企喺禁区边啊，空捻晒，完全冇人 mark 嘅 ，OK。 传咗应该入， 系佢冇谂过传， 唔系冇话入先你话中路 大啲先啦，起码机会大啲先啦。佢拖住球波，等人哋两个中间埋到嚟夹击啦，佢先一脚射落个中间度。我唔知佢做乜撚嘢。OK， 下半场嗰球波仲撚离谱，嗰球波嘅血定惊龙，我射到塌晒 Q， 拢都唔撚中。 嗰球其实同上季对曼城3-2嗰球，如果佢其实嗰球系差唔多位置嘅。佢嗰球系射 一球塌中，一球塌中咗，一球塌唔中咯。因为嗰球波都系塌塌地嘅，你见到射埋佢嘅时候， 哇！嗰球真系佢冇理由射到出晒界嘅，即系我谂 真系离捻，真系离捻晒谱。咁啊，同埋成场波啦，仅仅有8次咧系喺对方半场做一个传送嘅啫，比菲尔中斯嘅11次仲要少一个后防。喺人哋对方半场嘅传波次数仲要多过你一个前锋，真系好惨不忍睹呢个。即系其实莫耶斯系咪真系唔敢去赌咧呢场波？你系咪真系要将一个完全冇状态、一个脚趾有问题嘅朗尼摆落去，做一个九唔忍搭八嘅嘢咧？因为你睇得出朗尼成场波系真系做唔到任何嘢，佢连拉个空间出嚟都拉唔到。 如果呢场可能出杨格或者可能会好啲，即系有机会呢样嘢可能发生。即系杨格起码。你見到佢起碼會跑，即係射波唔會射到咁離譜先啦，起碼唔好似朗尼咁。你朗尼係完全係猶豫，佢左腳可以射，佢唔射佢係都兜翻右腳。以前左腳幾勁啊！你射喺半場射都射得入啦，用左腳以前。依家你用右腳，你28歲啊，你唔好唔記得。你有咩可能？我當你止痛針，你唔係真係左腳痛，你左腳痛你就真係。你打少半个，你即系十个半啊，系咪？十个半打 一个，你仲要低人哋一班波嘅，咁你未踢已经输硬啦。 系，即系咁啊，同埋呢个 point 你讲完未 ？OK 啊。 咁啊，第四个 point 啦，第四个 point 就完全系莫耶必常惯嘅常犯嘅错误啦。但系首先唔好讲嗰错嘅嘢先啦。其实莫耶斯呢两个回合嘅战术布置咧，系完全系做足晒啦。咁所以令我自己会有一个反问咧，有个疑问啦，俾到自己啦。点解今季其他咁重量级嘅比赛，你会犯咁多嘅战术错误咧 ？OK， 嗱呢两个回合莫耶斯嘅战术布置就一个错都冇报到出嚟噶，除咗。排阵就冇错嘅，人脚嗰方面摆出嚟系错嘅，即系咁样讲啦。OK， 嗱一比零嘅时候咧，其实我哋踢得好好嘅，即系嗰个战术系踢到出嚟嘅。就算拜仁系70秒之后追翻一比一啦，其实都冇乜大不了嘅。即系讲真，我哋入到波其实已经系一个几 bonus 嘅嘢啦，同埋佢哋本身佢哋喺安联球场入波咧，基本上冇一个疑问喺度啦。OK， 就算。后面再入2比1嘅时候都唔系一啲咩大件事，无论如何我哋都要入第二个球波我哋先有机会晋级，所以1比1同2比1其实冇乜分别嘅。咁但系令人最不解嘅一样嘢就系莫耶斯点解要用小豆去换走费查呢？你 OK 嗱呢个问题就系话，点解你换嘅唔系用小豆换朗尼呢？我觉得朗尼呢完全系嗰场波最应该被换走嘅人咯。OK， 或者费查当时唔系被换走咧，拜仁冇可能会系两分钟之后。将个比分改写咗成三比一啦 ，OK。嗱呢个这个系一个莫耶斯完全系一个不必要嘅情况之下去行，即系冇乜必要去做呢一个兵行险着嘅地步啦。去到换朗尼系一个更加明智嘅选择啦。咁同埋去到后边仲捻戇鸠，用赞奴沙换赞奴沙嚟嘅时候，其实你可能你应该都会谂到换系都系时候换朗尼啦，系嘛？啊佢老母臭閪，佢就系换个 Danny Welbeck。你话佢个脑系咪烧捻坏咗 ？OK， 即系你要明白朗尼 手性咁， 系咯，朗尼完全不在状态嘅情况下，韦比卡系一个可以话系成场波入边，除唔计小豆之外，唯一一个可以对拜仁制造到威胁嘅球员。结果就佢换走埋韦比卡啦。咁但系明眼人都睇得出莫耶斯呢场波嘅临场调动系好捻大问题喺度啦，即系。我自己都基本上相信啦，如果朗尼冇病冇痛嘅话，莫耶斯冇可能会将朗尼摆喺后备席。 哦， 就系咁。 我自己觉得佢，如果我自己觉得，如果你系打止痛针嘅呢个，你我真系宁愿你唔好出。你四年前你已经有钱，已经有嘢可以睇到你，可以见到如果打止痛针出到嚟。是咩环境啊？朗尼你自己亲身经历过，你都自己咩事噶啦？知道？可能今场已经好少少噶啦。以上次对拜仁，佢打止痛针嗰阵时候，我唔记得咗边个领队啦。佢系叫啲球员专攻佢只伤脚。好，今次哥迪奥拿已经算得做得君子噶啦，已经冇话咩叫踩你只左脚啊！我怀疑佢只左脚痛啊，就。要踩你只左脚踩到伤咁样，已经算好啦。但你仲要两球根本就冇乜压力之下，你竟然射到唔知点好咧？但你竟然冇换佢嘅莫耶斯系，我唔明点你唔够胆换佢咯？你系领队嚟，你唔系球员啊？ 一个领队系要企喺球员每个球员之上啦。但系好明显，你而家睇到嘅就系朗尼系企喺莫耶斯之上。 讲真，如果呢场波系费格逊嘅话，我谂佢都系摆防守嘅阵。但系我肯定佢第一时间一定会出 摆朗尼咯，系咯，所以呢个就系莫耶斯同费格逊嘅分别咯，呢、這个就系、是。 唔系 咁啊， 佢仲要系如果系费格逊嘅话，我谂佢 后备都唔会出到90分钟啦，冚家铲，讲真嗰句。 后备席佢都唔会摆添啊，唔会摆朗尼添啊。我谂佢到呢一刻，即系到朗尼净系得咁多水平嘅，咁多水准嘅。个货卖嘅时候咧，我谂系唔会再摆佢喺后备席，唔会搏呢样嘢。 所以直到今时今日呢一刻，莫耶斯仍然系唔敢去唔用任何一个主力球员一个球星咯。即系可能分分钟云佩斯如果今场勉强都可以上到嘅话咧，佢都唔会俾韦碧克踢嘅，佢会俾云佩斯踢。一个几严重嘅更衣室问题嚟。OK， 咁啊，然之后就。It's not goals, it's not it's carrick 啦 ，OK 呢句嘢我相信大家上季其实都唱得唔少啦 ，OK， 呢条友为咗保持佢嘅控球权啦，佢喺场上面传波嘅次数一定比任何一个企喺呢个足球场上21个人多啦。OK， 虽然上年云佩斯系包办咗所有嘅入球啦，咁但系卡瑞卡其实喺呢一队曼联里边扮演住一个好重要嘅角色，所以佢上一季系绝对系 PFA， 即系呢个年度最佳球员嘅候选人之一啦。OK， 理所当然嘅呢样嘢，咁但系今季出到嚟嘅表现其实同上季真系争好远好远好远。今晚嘅比赛亦都系一个好好嘅证明啦，成场波全波29次，得22次成功，比场上面其他13个球员系少嘅，系一个几惊人嘅数据啦。OK， 同埋喺上季呢个统计数据里面咧，你冇系冇发现卡瑞卡系出现过一个咁低效率嘅数据出现过，咁所以今季嘅比赛咧真系唔可以攞嚟同上季比噶啦，同埋对今晚嘅卡瑞卡其实系真系有少少失望。系立晒嘅成个卡瑞卡已经， 唔系我又咁样唔可以怪卡瑞卡嘅。你始终对面嗰几个攻击球员喺度啦，我谂你即使佢系喺前场失咗波，我谂佢都会逼你。哥迪奥拿都应该会明白一点就曼联一定会同你打反击嘅。如果佢攞到波之后，佢一定会，所以佢一定会喺前场一失咗波嘅话，佢都会逼你。卡瑞卡。如果熟悉佢特性都知道啦，佢系唔会如果佢受到压迫之下咧，佢好易甩波嘅，所以呢种可以话佢一种特，即系一种缺陷啦，即系一种缺点喺度。话佢一逼就俾人逼咧，佢就传球嗰方面就变得差啊，嗰啲视野都冇变得咁好嘅，所以呢样嘢我谂系对方都系。领队嘅战术做得好咯，我谂。 OK， 咁啊，所以最后一个 point 啊，亦都系一个几重要嘅 point 啊，即系其实虽然真系呢两个回合，你话真系踢到血性出嚟嘅 ，OK， 咁所以其实都见到曼联将来嘅莫耶斯曼联系有啲希望嘅。你试谂下，如果当晚嘅卻奧斯唔系着住拜仁嘅波衫，系着住曼联嘅波衫啊，大家要明白嗰晚嗰场波咧，卻奧斯系。全场做得最多传送嘅球员嚟嘅，即系22个人里边 ，OK。你谂下，如果佢系着住曼联波衫去踢呢场波，系一个咩嘅效果？同埋 Edgar 啦，当晚亦都系留在慕尼黑啦，佢试图去搞掂呢一单掉咯 ，OK。其实佢哋一队出色嘅球队咧，你真系唔系话好远嘅啫。莫雷斯系有能力去标一队有实力嘅曼联，咁但系。都系我哋啱啱讲过嗰个问题啦，即系你系咪要佢厘定翻一个球员系应该企喺领队之上，定个领队企喺球员之上咧？系唔系一个身为一个领队，你应该要做到一样嘢出嚟俾啲球员睇，就系话我冇咗你哋边个都好，我都有能力去令到呢队曼联赢波咧？系咪一定要做啲咁嘢出嚟证明自己咧？唔系因为话我冇咗边个会输波啦 ，OK？ 咁所以莫耶斯你一定要系快啲去驾驭到呢一队曼联啦。如果唔系嘅话，相信下季其实个结果都同今季结果唔会差好远。 同埋咧，如果真系同预言一样，话俾多季时间佢，如果佢仲系驾驭唔到班球星嘅咧，我谂你最后嘅命运都系难逃一劫啊！我谂。如果你真系再唔再改好嘅话，我希望啊，希望就真系有一个指路明灯点醒你啦。即系阿费格逊，我唔知佢希望费格逊快啲同佢讲话，一定要骑住班球星。我谂应该费格逊都有讲过， 一定有讲过嘅，骑唔骑到系另一个问题。我相信莫耶斯自己都知道系一定要骑得住班球星，先有机会去做到更多嘅嘢啦。咁但系谂咧同做咧系两样嘢咯，只可以咁讲。 唔系啊，仲有另一方法可以骑住班球星，就系、是、你买翻啲球星翻嚟，你买咗啲球星翻， 买啲亲兵翻嚟系嘛，买啲亲兵买晒啲冚家铲 球星，唔系球星翻嚟，即使嗰班球星仲喺度嘅，你都唔会惊嗰班球星，因为你新签翻嚟系你自己签翻嚟噶嘛，咁嗰班球星会听你讲嘅，但系你旧嗰班球星，即系朗尼啊、云佩斯嗰啲咧。你即使可能佢依家莫耶斯就咁諗，就係話佢驚得罪嗰班球星，佢同你 hea 踢，咁就冇機會贏囉。但係如果你買咗班球星返嚟，即使嗰兩個最大牌嗰個球星佢冇心機同你踢，你仲有其他球員用㗎嘛。你明唔明我講法？ 明白明白。 但係如果你依家冇咗雲佩斯同朗尼， 你真系唔通靠嗰班低一班嘅球员咩？俾我系领队，我都唔够胆搏嘅。但系大前提，你真系要买翻啲人先啦。即系求下你，夏天一定要买人，唔该，唔好做好似2013年个夏天转会窗咁一样，千祈唔好。 希望啦，咁但系个1.5亿磅吹嚟1.5亿磅啦，咁穆耶斯会点样去用个1.5亿磅？就真系其实有一个几质疑嘅态度啦，我只会保留一个，即系其实今季吹都吹咗好多个人出嚟噶啦，嗱，克鲁斯真系都讲捻到好似就嚟，好似当年嘅艾简达拿一样啦，就已经讲到系差唔多搞捻掂咁样啦，咁但系。我自己个人认为系，其实卓奥斯都系想同拜仁系巴紧少少嘢啦，即系巴紧咗一份更加肥嘅合约翻嚟嘅啫，就唔系真系想加100万。呢个我自己睇法。卡瓦卢睇咗成季啦，咁啊，但系有报道就话莫耶斯系唔想用佢嘅违约条款去买佢翻嚟嘅。咁但系史不停方面咧，就个立场就系争个崩我都唔捻卖俾你。OK， look so， 有報道就話咧，曼聯係已經係報價2700万去俾呢個守咸頓嘅球員啦。OK， 周薪係80000磅。咁同埋加上之前嗰啲咩撚嘢，昆羅斯啊，昆羅斯文加拉啊，加雷啊呢啲咁嘅球員咧，我相信曼聯咧佢1.5亿磅一定會繼續做一啲 big deal 翻嚟嘅，繼續做一啲破紀錄嘅 big deal 啦。 我谂球星一定会买嘅，即系睇 球星一定买噶啦，但系会唔会话买到系破埋呢个费迪南嗰个价银码咧？咁就难讲少少啦。OK， 马达都未，马达都未破啊嘛，马达4100 破咗， 3900 破咗，破咗啊！最高 你有4200， 你有边有咁多啊？ 你要买翻而家是4200几万磅 嘅，你系咪 short 咗马达？马达系曼联史上最高身价嘅球员咯。 转会费喎，讲紧 系啊， 马达几钱啊？哦，马达4800， 3700， 3700，屌你啊！你有4200咯， 边有咁多啊？又 赌嘢咯，赌唔到 J， 好 系嘛？赌 J 嗱，屌你唔捻走数，噏到系4200几万磅，我琴晚先睇捻完，屌你老味！ 你系咪睇咗欧元啊？ 咦，可能系喎，睇新啲先，冇唔到转 到出2021年1月。李奥费迪南已约3000万磅加盟曼联，打再次打破当时纪录。 3000几万磅都唔会4000几万欧罗啦，咁捻多啦。我睇翻先啊。 会。 我睇翻先啊。咁所以其实莫耶斯继续我哋啱啱讲嗰啲嘢，莫耶斯买一啲 big deal 翻嚟之余，系唔系要谂清楚一样嘢，就系话你买嗰啲球员翻嚟会唔会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咧？费兰尼一个失败啦，已经系咪先？马达可能会系成功嘅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咁但系如果你要放走香川真司嘅时候，会唔会系有少少可惜呢？又或者会唔会系令到马达冇做一个值得同自己去做一个配合嘅球员呢？呢个一个几得意嘅问题咯，系咯，大家可以谂下咯。 唉，希望莫耶斯又真系。醒醒定定啦！呢、這个夏天可能定你你嘅执教生涯嘅成功与否啊，可能。 嗯，系咯。咁啊，今集就嚟到呢度啦。我哋下个礼拜翻嚟再同下个礼拜翻嚟会唔会有更多嘢讲啦？如果冇乜嘢讲，我哋会同大家分析下或者介绍下曼联过往嘅嘢，或者一啲几得意嘅小故事啦。系咯，今集就嚟到呢度，拜拜。 拜拜。 仲谂紧买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纪念带咩酒？家庭聚会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试下第二啲选择。咖啡奴东欧葡萄酒专门店提供另类价廉物美嘅选择，而家仲独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过咖啡奴网上商店输入指定优惠号码 Regacy 会员8折优惠。选择一支属于你的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节先捉酒嘅， 系捉第三节捉酒。 因为第三节咧，系。